昆仑峰，主持铁男。 好，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！我哋今日咧有样嘢犀利，就系铁砂掌啊！ 练过未啊？你 我练过啦，我十零岁练过。 练过， 系、 哦、 啊，好啊，系、啊、都得噶。 嗱，即系铁砂掌呢个问题咧，喺我哋嗰个年代咧，就事实上系一个即系相当于普及嘅名词嚟嘅。 系系、 啊，电影有拍啦咁样，咁但系咧。即係我諗，而家都係鐵砂掌啊！大家而家講啊，後生少咗咩叫鐵砂掌啊？係咪？即係打落去咩咧？咁樣咁鐵砂掌咧，就我哋細個嗰陣時咧，就好多練功夫人都話自己學嘅。 係咁啊！佢咁啊有出書嘛？ 係啊！咁我因為我喺中學嗰陣時咧，教我嗰個國文老師咧，佢就練紅拳嘅。係咁即係有題外話啦。咁佢上堂咧就好興講下功夫啊嘛。咁昔日咧，當其時李小龍嘅即係旋風喺香港出現啦， 熱潮 出現。咁佢喺成日上堂咧，就好中意做一樣嘢，李小龍咩嘢都假噶啦。而家呢個年代人咧，其實就冇呢種觸覺嘅，因為咧，即係李小龍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其實好多練武嘅人咧，香港即係練開國術嘅人咧，就覺得佢好串。 喂，咁佢串，咁佢就得串嘅， 好串。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即係唔即係唔係好想去真係承認佢嗰種功力咯。 係 好多時即係譬如話我哋咁破啲嗰個國民老師一講真功嘅，李小龍啲嘢都係咩嘅咧？ 唔係，就算今日都係咁啊！有啲人都會話：，李小龍都未真係打過乜。 係啊，係啦，嗱呢個我講過，我都講過。咁但係有一次我好記得就係咧，即係李小龍嘅就係一個科學金小表演啊嘛，即係嗰啲籌錢啊。就嗰個武師就攞住個把。咁咧就大家距離就大概即係一個身位多少少啦。咁佢一起腳咧，那個揸住把就彈咗 飛啊飛啦！ 咁佢嗰日亦即係又係翻嚟，佢上堂又講啦，都可能㗎，都得㗎。咁有兩種極端嘅，一個呢啲好濕碎啊，有啲話我識得個朋友一起腳就七八塊床板啦。咁嗰個年代啲人就係咁嘅反應嚟㗎、嗯。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咁，但係咧即係 唔係因為咩？李小龍太勁咯，有時咧佢超乎咗嗰個年代咧，咁啲人都唔感受唔到有幾叻。 係啊，感受唔到幾叻。咁呢個題外話啦。咁佢呢個老師咧，佢就都耍嗰套《富國商人》俾我睇嘅，都 OK 嘅，都 OK 得嘅。咁佢就講咧，佢哋有即係識人練鐵砂掌。 係。 咁佢就講話唔好練。 點解我就練啊？ 咁佢話咧好簡單，其實鐵砂掌咩咧，就係即係打死你啲神經細胞。 哦，咁佢練錯咗咯。 咁你要解釋啦，今日要解釋啦。好多人真係練錯噶嘛。 唔係兩種練法，有兩種練法嘅，有一種係即係種叫光猛嘅練法，一種係陰柔嘅練法。 咁咧就佢就話唔好插鐵砂啦。咁真係插鐵砂噶嘛？真係炒興嗰啲律師咁插落去噶嘛？佢又唔好練啊！佢叫我練啲咩咧？都係插綠豆。 綠豆咁啊，輕強啲嘅綠豆就 好啊。咁啊，另外講另外一個咯，就即係都即係十年前到啦。我訪問梁小龍師傅啦，我講好多次啦。咁當其時咧，佢即係未成名之前咧，咁佢屋企都幾貧苦嘅。 哦， 咁啊就佢又自己練嘅。係，咁就唔知點解師傅可能即係有啲咩嘅想玩佢定咩啦，就叫佢打鋼珠。 打鋼珠， 耍一把 裝鋼珠嚟， 裝鋼珠打 都唔係嘅，都有人打嘅。 咁啊，打到手爆曬咯。 唔係，空手道咩練？ 係嘛？ 爆都應該嘅。係 嘛？咁我就唔會啦。 唔係，佢打鋼珠，佢用佢都係耍包打啫。其實佢爆手嗰度咧， 佢新聞有講嘅。佢未打之前，佢插米， 插米，插米， 插米。 唔係，就算我哋打嗰陣空手道打嗰啲咧，用啲麻繩扎住嗰個木把咧，咁凍咗喺嗰度咧，你打個把會喐噶嘛？ 嗱，呢個我有少少個人意見嘅，我就好唔贊成呢樣嘢。我覺得咧個拳手咧，即係尤其抱一隻手唔應該花曬。 係咪佢哋？因為佢哋嗰陣時咧，即係嗰陣時練硬功嗰啲咧，咁佢即係過打嘅，咁打到點咧？打到嗰啲麻繩咧，其實好多菌噶嘛。咁你赤手空拳打落去，用打到損曬啲皮，咁咪感染曬。細菌咯，一感染細菌，佢咪發炎咯，都咪黑曬。 係啊， 係啊。 咁你睇有啲師傅出名，我唔講邊個啦。譬如手即係又係 即係變化型咁樣。 同埋一定嘅，一定嘅，一定 嘅。咁我就覺得咧呢樣嘢就。即係喺而家呢個科學訓練嚟講，就不可取嘅。 我哋而家唔會嘅，因為以前練硬功嘅，我哋叫死練啊，硬練咁就又都叫盲練咁，係咁嘅。我以前也係咁嘅，即係佢一味即係一味死練落去，唔理有幾傷啊，總之隻手打到損曬流曬血咧，都好要開心。 係啊，咁又少自由傾向，但我覺得自由傾向咧係一種即係體力，即係體能提升嘅一種條件嚟嘅。即係你冇自由，你就唔好玩功夫嚇。 係。 咁但係咧過度咧，我哋覺得對個身體有少少損害。譬如話嗰個老師佢講咧，就好多師傅如果佢練咁練法咧，到老會有皮膚癌。 皮膚癌啊？我咁唔知喎。但我因為其實兩即係練有，陣間我再講啦。有其實練功有兩種方法，一個係剛猛練法，陰柔。我哋其實偏向陰柔練法嘅嚇。我哋今日講嗰個人咧就係邊個咧？就係顧宇章啦。我睇張圖先。 顧宇章。 係啦，顧宇章。咁啊，佢阿爸咧个练潭队咧，如果你有中意练武功咧，你可以上去精武咧，佢里面有好多嘢拣嘅。咁其中咧，佢有啲训练就系基本训练咧，就系练潭队噶吓。 李小龙都练过噶。 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去精武啊嘛，去精武一定要练嘅。啊，咁啊，佢嘅即系阿顾宇章咧，佢八岁嘅时候咧，咁啊，佢老豆咧就觉得净系练潭队唔够嘅。咁啊，擁咗咧跟一個少林嘅高手，叫做咩咧？叫嚴允齊啊！咁啊，山東武射嘅。咁啊，依個人咧，清末文即系文士，善於槍術。咁啊，武林有個綽號嘅，叫嚴大槍。咁啊，如果你知道咧，其實所有練功夫練出手會夠猛咧，都係會玩下大槍嘅。因為要扎槍嘛，你要即係攞支槍出嚟扎下佢咧，即係我哋扎嗰啲即係我哋叫咩啊？即係有支長杆咧，你要扎到支杆震動咧，咁你就可以練到你嗰個手勁嘅。啊，咁啊，咁佢跟咗呢、這個即係有出名叫嚴大槍嘅，即係佢個嗰個手勁咧就好犀利噶啦嚇。咁啊，阿顧師傅咧跟佢學咗一段時間啦，咁啊，好似學咗足十年嘅。咁啊，學咗仲要學咗啲乜嘢咧？仲學咗十八般武器嘅對策添。咁啊，十八般武器系啲咩嘢嚟嘅咧？就系话咧，唔知话宋朝嘅时候咧，考武状元要识嘅。我谂而家都冇人识嘅啦。啊，十八般武器嗰啲武器，我谂而家咁剑未见过。啊，你枪啊棍又见过，刀剑都见过，有啲真系可能 好刁钻嘅。 系你好刁钻，我都未见过啦。咁啊，咁我哋后生嘅时候咧，已经好出名噶啦。咁啊。就喺個中國咧，好多地方啊，蘇湘浙鄂啲地方咧，呢唔同嘅省份咧都有名氣嘅。咁啊，佢最叻表演啲咩咧？佢表演就係咧，佢啊表演呢個汽車過伏。 我睇過呢張相。 啊， 我細嗰陣時喺報紙睇過。 係嘛？ 係啊。 嗱，我隔離有張相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啲石頭咧，一個大石頭砸喺肚度，然後再上面再企一扎人，佢都冇事 嘅。嗱，嗰張汽車過幅嗰張咧就咁樣嘅，就有架噗噗車咧就車就係喺佢嗰個肚上邊。 係。 啊。咁就上面仲有人添噶， 仲有人添噶， 有人添噶嚇。 哇！咁仍然佢都有啲料到噶喎咁仲有一樣，佢仲表演個鐵錘灌頂啊！即係咧，依個咧，我哋八十年代咧曾經大陸有啲師傅嚟過香港表演噶啦。如果大家仲記得，如果仲好似我咁大嘅話，應該記得咧，有個師傅曾經將佢個仔咧扎咗碌柱咁咧，然後將佢中落個石嗰、那個中落個石碑咯。 咁講，即係佢中就得啫，其他人中咧就會爆光 嘅。咁啊，中嗰度， 你以前冇玩過深口水大石啊？ 深口水冇。 冇話嗱，我講俾聽咁樣啊，就真事嚟嘅。就有個人咧，就唔知點解小班人咧就走去玩呢樣嘢。咁咧就瞓有釘床噶嘛，要唔要啦？下邊有釘床噶嘛，咁上面有個大石噶嘛。 咁啊，吉曬我 啦！係啊。 其實我練功夫唔應該搞呢啲嘢嘅，即係練功夫正正經練功夫，唔好搞咁多呢啲表演嚟嘅呢啲係。其實呢個我哋成日好似 freak show 啊嘛，因為 freak show 以前好興嘅， 但係 以前好中意嘅，以前就想咩歡樂今宵表演啊呢啲嘢咁樣，咁就係、是。即係好好彩啦！而家就呢啲嘢就大家都見到噶啦，以前喺街都見到嘅。 啊，我見過，我家見過。嗰時有啲人即係都賣嗰啲藥噶嘛，賣藥同你釣魚噶嘛。咁啊，嗱咁啊，佢都跟過阿孫玉堂學功夫 嘅。 咁所以其實孫玉堂應該都有啲料到，我覺得。好啦，我睇第二張圖啦。嗱咁啊，如果你有睇過《Grand Master》嗰套戲啦，即係一代宗師嗰套戲咧，都應該聽過《五虎下江南》。咁呢件系真事嚟嘅，咁系1927年啦，吓就话咧，咁哋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啊，咁啊顾宇章系当时嘅一等教官同埋科长，咁啊举办过一个咧嘅国术嘅考试添嘅，顾宇章咧系名列13个之一，最优等嘅。 咁啊，阿顧鋭章喺二十年代末期咧，又同阿萬賴星、阿耿德海、咁啊李仙五，有啲人咪黃少洲啦，咁啊傅振松咧五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佢哋北邊嗰啲人嚟噶，即係北方人嚟噶嘛。咁啊落嚟南方，即係廣東呢邊咧就教功夫。咁呢件事蹟咧就喺Grandmaster 到呢度提到嘅，就係、是、五虎下江。 咁其實有冇人挑戰嘅咧？ 我諗唔知喎、啊。但我想當時他們都有打比賽的、但那些比賽只是指例啊，或者那些打法都有些什麼啦、沒有詳細的資料就是找得到的了，但問題是這五個人當時都應該有些名氣的了、尤其是顧鋭章的鐵砂掌應該都在當時來說都是都是啦啦聲的了，應該叫做、後來他落到1929年落到廣州就開了一間叫廣州國術館啊、有件即是武林佳話的，就當時他跟蔡利佛的譚三師傅呢就交換徒弟教，嗱依個就係當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，因為咧門派好深嚴嘅，以前唔係話你而家想，唔係話你俾30蚊你要學咁啊，俾30蚊佢落唔得嘅，你跟一個師傅一世人噶啦，啊，仲要咧過節要送禮添嘅，嗰陣時好煩下嘅，啊，而家就冇嘢國際啦，亦都冇師傅啦，只有老師同學生或者教練同埋呢個學員嘅啫，啊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又係啦，又係要打俄羅斯先得嘅。但佢又冇打俄羅斯人，佢打俄羅斯只馬。咁話當年咧，有個俄羅斯人咧帶一隻馬落嚟，即係表演嗰啲有去買班嗰啲啦。咁只馬就好，即係都比暴幾暴烈下嘅。咁咧個俄羅斯佬就好串咁話咧，即係話見啲中國人咁細粒啊，咁瘦削啊，就話冇人可以騎到佢只馬嘅，咁佢只馬都惡嘅。咁咧，咁就挑戰咧，話即係你嗰陣時啲中國人啦，咁你咁啊嗰陣時咧，阿顧 好悶， 阿顧鋭章就話咧，阿顧鋭章咧就去行埋只馬度，話只馬咧就即係喺度跳跳扎啦咁樣，咁佢係喺個拍咗個馬頭一下，跟住咧只馬就只馬就停一停，咁佢上嗰只馬，但只馬行咗幾步咧就瞓低咗啦，咁後來話拆開咩解剖喎同只馬，咁啊見到個頭腦咧個腦腦裏個腦個腦個腦裏邊咧就。爆咗啦，咁個腦已經爛咗啦，咁所以咧就咁啊就啲人咧就有傳啊話佢俾佢一掌打死咗 只馬 啊只馬唔係個人啦，咁啊咁啊到九一八事變嘅時候咧，1931年嘅時候咧，佢咧就冇教功夫啦，就走咗參加義勇軍嘅，咁佢即係都係呢啲外國分子嚟嘅當時嚇、好啦，我睇下另一張圖啦，嗱咁啊武術平民化咧，佢都係有出一分力嘅。咁咧就1934年，咁啊，即係其實佢都叫出名嘅啦。應該咁啊，陳濟棠咧當時呢、這個軍閥咧、都邀請佢咧出任咧總部，即係呢個軍校國術總教官嗰度。咁即係證明佢當時應該都有啲名氣嘅真係。咁然後咧佢兼任咩咧？就一間中學同埋印花稅局嘅太極拳教練。咁啊，所以咧其實當時咧好多呢啲即係玩功夫咧，都玩太極嘅，即係內外家兼 收。佢好似玩外功喎，點解？點解？ 佢都係玩內家嘅， 佢有內家。即係睇佢身形都好爆啊！ 如果你有啲徒弟睇到咧，佢啲肌肉，即係雖然唔係大隻啦，但係咧啲肌肉咧，嗰啲紋理都好嚴啊！我覺得佢應該係瘦嘅就係，唔夠脂肪可能冇得食啊！咁啊～佢係將呢、這個即係佢將武術平民化，即係唔再好似以前咁啊收徒弟咧，即係比較以前收徒弟，如果第一支就比較複雜啲嘅，又要拜師啊，又要好多禮咁啊。而佢又唔係啦，佢係將喺中學教，即係淨將嗰啲好似學術化咗、平民化咗。咁啊，廣州國術教官嗰個又交咗俾佢弟子嚴尚武教，咁啊，即係佢就去咗做呢、這個叫咩？即係陳濟棠下面嘅總教官，咁啊自己跟館就俾徒弟教啦。咁啊，1937年咧，抗日戰爭正式爆發嘅時候咧，廣州啲武術館就因為佢形勢關係停辦咗。咁後來咧，佢同佢徒弟兩個咧就轉咗去貴陽嗰度咧再教嘅。 即係貴州啦。 貴州去教嚇。咁啊，到1952年咧，佢58歲咧就瓜咗啦。咁啊，阿太阿台長話佢咧可能真係練傷咗。咁其實都係佢兩年就係練埋曬啲俾佢砸。即係其實功夫好，我覺得。唔使俾人砸嘅，就功夫唔使俾人打嘅。我成日見到人咧表演功夫，打下條脷啊，或打下心口。 唔係咁，佢呢個有個我諗有個道理嘅，就因為點解咧？就佢哋興搏拳啊， 搏拳， 咁搏拳，你大家都講得，我嚴搏其實就唔係嘅。有陣時你尤其同鬼佬打啦，你好多時你都即係有機會食佢幾錘嘅。咁問題就係如果你有金鐘罩，你食幾錘你唔驚啦，人哋會好驚你嘅。所以有啲武術都係輕練，即係會練下金鐘罩嘅。咁但係問題咧，如果練得唔好咧，就打到內臟咧就 內傷 啊，嗰啲會傷。咁你睇拳手都有啦，即係個所謂血崩嘅問題啦，就好多因為個腦食嘅拳多啊，咁就啲血塊塞咗喺個腦入邊咧，好多時就 即出現了一些問題，就年輕的時候未必發，但是一到體力走下坡的時候，很多時候身體機能會出現嚴重問題。 不是你看那些人打 boxing 那些，你看到個腦是這樣吃，腦幹一定有些受傷。 但是問題是你如果譬如打 boxing， 他不會告訴 你全部避曬拳的， 不會 因為這個是不可能的， 肯會重一點 的，那問題是如果你的對手，如果你特別打重量級那些，一出拳講緊都即係坐底200磅， 哇！點止啊？你重量級出拳，如果真係應嗰啲都過千磅噶啦， 過千磅。咁你諗下個腦食過千磅咧，咁啊，即係食幾錘咧？ 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即係唔知係 BBC 邊個節目咧，係揾嗰啲職業拳手上去咧，都唔係重量級嘅，啲中重量級嘅，即係唔係最重嗰陣，就揾佢打嗰啲靶咧，就 check 曬佢啲力量咧，喂！閒閒啲過千磅嘅人，所以其實你唔好睇佢瘦瘦削削，佢一錘打埋過千磅嘅，佢真係佢動作同埋佢身體嗰個運用揾得啱咧，一出手過千磅。 咁但係咧，點解會話有金鐘罩呢樣嘢？佢如果你練得好咧，同埋你真係跟足嗰、那個即係正宗嘅練咧，其實啲拳啲力係化咗嘅，即係應該咁講嘅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。唉，有陣時邊度練得咁準啦、啊？即係有一拳你即係食咗，你初頭唔覺啊嘛。 唔係，我哋練鐵線都會嘅，鐵線咧都叫小金鐘啊嘛。咁佢咧你練嘅時候咧，佢都會即係師傅都會揾你打下你嘅。咁你喺個佢今日當師傅係識啦，係嘛？就知道邊一個動你做邊個動作，佢打邊個部分嘅。佢唔會話你做緊個腹部，佢打你核心啊。 咩鐵頭功打嘅咁樣， 即係唔會咁樣嘅。咁所以你又感受到真係嘅，原來佢打落嚟嘅力咧，喺嗰個動作係化出嚟嘅。 化到的 是化到的，咁我得意嘅。OK， 我哋睇另一張圖啦。嗱，咁啊，鐵砂掌嗱，如果你有睇個小説啦，金庸講過有個咪叫做鐵掌水上漂嘅，咁後來佢咪要暗算啊，一陽指嗰個一燈大師嘅，咁原來話咧，鐵砂掌嚟自一指禪功嘅都係啊，咁啊話點解即係？點解人哋話證明，即係話要證實到即係鐵砂掌嚟自少林寺咧？咁就係話明朝有個師傅叫白玉峰，咁啊後來咧做咗和尚嘅，就將少林寺啲手法咧就增加到170手，咁啊又將佢化成五種形態添，即係龍虎豹蛇鶴啊。咁同埋咧佢有個徒弟好出名嘅，叫獨象僧。咁啊點解講獨象僧咧？就獨象僧有個徒弟係教咗一啲功夫，就是、掌法俾一個人姓房嘅。咁啊，呢個姓房嘅小朋友嘅爸爸咧，就俾一個頭陀咧，喺一啲無謂嘅事件咧，俾個頭陀用呢個鴛鴦腿踢死咗。咁啊，後來咧就佢個仔咧就跟咗獨象僧學咗啲掌法之後咧，即係唔係跟獨象嘅徒弟掌法之後咧，就拍鬼死咗個頭陀。咁、哦、所以咧就佢已經手法咧就係鐵砂掌啦。咁所以咧就話咁樣咧就話係。鐵砂掌嚟自少林寺，咁信唔信就真係由你啦。咁即係不過咧，我哋中國啲人寫呢啲咁嘅武術咧，基本上都係以小説形式寫嘅。個多肉其實你睇落又幾好睇嘅，但係如果係咪真咧，就又戲劇失滯，唔知真定假。咁你見到咧，少林寺其實好興一指禪嘅，你見到我有張圖咧。有個和尚仔就攞隻手指篤住地下，成個撐起身嘅。咁啊，係完全係超乎力學噶。咁你唔好以為得一個練到啊！我有一張圖咧，係少林寺啲相嚟嘅。咁就差唔多20多人一齊做呢個一指禪。咁啊，點解做到咧？我唔識啦。啊，呢秘法啦，唔知係咪有啲咩特別光法啦啊？咁啊，即係令到個人可以升到。 咁如果做到，咪俾佢隻手指篤個篤，唔好大鑊。 我諗呢啲唔打唔到交嘅，即係你平衡到，同埋你嗰道力係，我諗係用啲。即係催眠嗰類嘅，應該係即係自我催眠嗰種方法嚟嘅，就係打交用唔到嘅，即係表演幾好嘅嚇，幾好睇嘅嚇。依個就鐵砂掌嘅來源，我哋睇下另一張圖啊。嗱，頭先我講嘛，鐵砂掌有兩練法嘛，一種係光猛嘅練法，你見到右邊有個和尚嗰個手，你睇下練到手，哇！呢隻手唔用得噶啦，呢隻手成咗碌柴啊嘛，啲皮膚厚身到啊。嗱，右邊唔著衫嗰個咧就係顧宇章啦。咁佢曾經表演過一掌打裂12塊磚。頭先下邊嗰個就睇阿台長講啊，插六斗啊。啊，咁啊，阿顧宇章嗰個練法咧就係陰柔練法嚟嘅。睇個和尚嗰練法咧就係光猛練法。咁啊，兩種練法又好唔同嘅。啊，咁啊，光猛嘅練法點咧？就首先咧，阿台長頭先話攞個沙袋，唔咁快插斗住嘅，即係攞個沙包。即係我都有練過嘅。攞個沙包咧，嚟裝啲嗰陣時我哋唔係裝豆嘅，我哋裝豬仔，啲細粒粒豬，咁咧就我嚟拍打嘅。 咁啊，另一啊，即係譬如好似阿和尚嗰個年份咧，佢哋又攞就唔係攞膠珠嘅，一攞就攞鐵珠嘅佢哋。 係咯，問話頭先講你講打鋼珠。 係啊，佢一攞攞啲鐵珠啊，即係鋼珠嗰類啦，就擺落佢擺喺個袋裏邊。咁啊，每日就拍打佢，一路拍幾多咧？就拍成個十幾廿分鐘嘅，即係唔係幾多下嘅，即係拍十幾廿分鐘，係咁拍，係咁拍，咁拍。咁啊，拍法咧就有三種拍法添嘅，即係你要拍下手背啦，拍下你嘅手掌邊緣啦，同埋你嗰、那個即係你嗰個近腕嘅底部，即係手掌底部。咁啊，不停拍嘅。咁咧就同埋咧，光猛嘅練法咧就係你要用力拍嘅，而每次拍嘅時候咧，你都要不停大聲嗌嘅，即係要嗌出嚟嘅。如果唔係咧，話嗰個掌嘅掌力咧震翻落個身度咧，就會內傷嘅。咁咧要好大聲咁嗌，同埋咧就係咁拍。咁我諗啊，其實十幾廿分鐘係咁嗌咁打咧，即係唔得你死啊！隔離 即係咁，你如果俾佢打，你都大鑊噶嘛， 係 會死人 啊！真係啊！咁啊，另一種練法咧，同呢兩種練法都係要用藥嘅。咁啊，光猛即係頭先咧，和尚喺外練咧，就只係洗手得噶啦，用即係佢有啲藥酒洗手嘅。咁你嗰啲藥方咧，你可以上網睇下都有嘅，而家啲藥方都公開曬噶啦。但係啲藥方咧，嗰啲材料咧都好難揾到嘅，即係佢用埋曬咩苦骨啦，即係嗰啲咩名貴材料嚟嘅都係。咁你即係而家買我諗好鬼貴啦。咁但係我哋細個練咧就即係冇錢買啲咁貴嘅材料咧，我哋通常就揾啲鹽咧。即係開啲熱水咧，我嚟洗手嘅啫，即係我嚟消下毒，同埋咧用浸下鹽水咧，隻手咧就冇咁浮腫嘅，發覺真係唔知點解啦嚇。總之我哋打完隻手咧就脹卜卜嘅會，跟住你浸下鹽水，隻手就冇咁脹卜卜噶啦嚇。咁啊嗱，另外一種練法咧就係、是、顧玉章裏面嘅練法啦。佢就話咧，佢哋有佢裏邊有藥方俾你飲添嘅，即係食嘅要，即係你要打完之後飲嗰啲藥酒嘅。咁啊，嗰個藥方喺網上都有噶啦。咁咧就話你飲嗰啲藥酒之後咧，你打完之後飲藥酒同埋要洗手嘅。要洗手，咁啊又系用佢嗰啲藥酒咧洗手，洗完之後咧，佢話咧會將你嘅手咧，即係佢會練你嘅手唔會好似阿和尚練到咧咁粗鞋嘅，佢洗完之後咧手咧就會比較柔滑啲添嘅，即係好似啲女仔咁啊，即係咧搽 cream 咁好似，咁啊佢話隻手咧又唔會好粗大咁，同埋咧但因為嗰個拍打個力咧係好大嘅，係即係咧所以阿顧玉章後來出了一本書嘅，叫《百日速成鐵砂掌》嘅。 哇！仲要百日速成， 一百嘅係一百得噶啦。 咁咪喂，咁唔咩喎？即係練咗啲人，隨時喺街度都一嘢俾人打，即係打死人喎。 都唔會嘅， 嗱、啊，只馬打死啊！ 佢話百日速成係打爛塊磚啫，佢冇話打爆個腦。同埋咧，你見到佢插斗嗰個咧，其實喺網上咧，或者你喺日本咧，你都見過一個極真嘅師傅咧。佢都有插斗嘅，睇佢唔止插斗啦，佢仲插好就阿台長話，佢仲插鐵珠嘅開始，插鐵珠，同埋咧佢插鐵珠咧，佢仲唔係話就咁擺鐵珠又插，佢咧係煲啊，淋啲唔知用啲咩藥咧，即係嗱，如果喺中國都係用藥嘅，啲藥咧嚟浸啲鐵珠，然後咧就插嗰啲鐵珠嘅，咁咧但係咧喺個即係喺啲網上講咧就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用啲即係用藥咧，尤其啲藥，如果有啲藥係有毒性嗰啲咧，咁佢又叫唔係叫鐵砂掌嘅咯，佢叫五毒手嘅咯。 即係你一掂咗佢之後咧，就佢啲毒會傳咗。 啊，傳俾你度嘅，好似小説咁啦。咁佢有咧，佢練嘅時候咧， 唔係我點解啲人要練啲咁唔知咁嘅嘢？ 好功夫啩，好功夫。 唔係學練功唔係練功夫咯，你做咩事嘅話一嘢就要 打死人啊？ 打死人啫， 係咪？咁佢好少叫你練嘅時候，最好練一隻手，因為咧，如果你隻手練到好似阿和尚咁，你隻手根本做唔到嘢嘅啦，即係淨係。即系已经废咗嘅手，应该你我谂我见过有师傅练咧，佢系咧佢揸唔埋嘅手，即系好似啲即系嗰啲扎铁佬一样，揸唔埋拳头嘅，佢哋净系可以咁嘅啫，即系呢根咧大晒咧。 不过我亦都补充一样，我见人练过咧，即系佢唔一定练揸掌啦，但系练嘅手指好粗嘅， 系好光好光猛 嘅。你睇下我，如果我估俾佢插一嘢，你都 死啦死 真系几大剂嘅。 嗰个架仔喺网上边个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佢系用四只手指咧。一塊日本嗰啲咁樣嘅榻榻米咧，一嘢插穿，然後將啲嘢拿出嚟，哇！好 咁，但係大家知道啦，李雙龍當年一個喺夜總會表演就係一隻手指插穿嗰個可樂罐啊嘛。 係係，可樂罐唔太難嘅，但係插爛個榻榻米喎。喂，個密度高幾多？你個鋁嚟啫嘛，個鋁好薄啫嘛，你要插爛就唔係太難嘅，速度夠快都應該得嘅。但係你插爛榻榻米咧，唔係速度喎，要嗰個壓迫力好強，你先可以逼開嗰、那個嗰啲隻嗰啲草喎，仲要揦翻出嚟好勁。咁但我睇佢隻手咧，影佢手隻咧，佢手都係應該捏唔到拳頭，因為隻手指啲指骨咧都係大曬嘅。咁所以咧 我想都是如果真的要练都练单手啦，你要右手搵食的攞嚟有用。 练武我始终觉得就是即系练之余保持翻自己正常咯。 系啊，唔好abnormal 啊， 唔好abnormal啊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睇下究竟啊应该点练啦。嗱，最后一张图咧就系你见到咧，其实喺大陆咧好多人都练噶啦，咁啊。咁啊，佢话咧嗱，佢又有啲手口诀嘅，叫气字丹田套，全力注掌心，咁啊，按实此用力，吐气须开声，即系话你每打下都要出声嘅。咁、你见到咁样打嘅时候咧，佢就分为三种打法：拍法、切法同印法嘅。咁啊，拍法咧就系话你将你嗰个手掌最多肉嘅部分后边咧拍落去，系啦，即系呢位拍落去，拍落去。切法咧就是用你的手指尾尖完，即系你啊掌我依个位，即系我用我空手道个切个刀，即系切嗰个方法，切个位嗰度有个骨头嘅摸，你而家摸落去咧，喺指骨落下面嘅腕骨上面有一个骨头顶住嘅，嗰个位咧就系拍嗰度啦，即系你拍打嗰度。印法咧就系你将你嗰个手掌根部咧压落去，咁同埋咧，其实咧仲有一样系佢背打嘅，即系佢打嘅时候咧，你系即系不如我哋以前练啦。就好似佢咁啦，就整一張凳先，張凳同腰咁高嘅，即系你落少都馬啦，好似嗰個公仔咁啦。咁啊喺個腰咁高，跟住咧你佢，因為阿顧宇章講嗰個咧就唔係叫唔係猛練，係唔用力嘅。即系你見到和尚練隻手咁粗嗰啲係用力練嘅，佢個就唔用力練嘅，佢就係放輕嘅手。咁啊首先咧就係、拍個手掌落去，跟住即係個動作係拍切背，即係咁嘅拍切。手背咁連續咁拍切背咁拍成十分鐘喎，咁啊練咗100日，咁啊左右手練嘅嗰陣我哋，咁 誒呢度講話，我其實前舊年我聽到有個我啲即係名宿輩啊，係練呢樣嘢， 係嘛， 係啊，我懷疑都唔係邊一派嘅，有啲人係要咁練法。佢係日常練嘅啦， 同埋因為咁嘅練法咧，我發覺因為我嗰陣時我十二三歲拜師嘅嘛，我練呢個都係鐵砂掌嗰陣，我咪揾到本書嘛，叫《八日速成》嘛，咁啊攞嚟練，咁啊嗰陣十五歲，即係方 three four 度咧，我攞啲紅磚啦，即係呢地盤啲紅磚啦，真係一拍就斷嘅咯喎，咁啊又覺得啲紅磚好易斷嘅，即係好易打斷，咁後來咧梗係執啲木咧，一寸厚嘅實木。咁啊，揾個朋友仔咧，企喺個木嘅一邊，企咗喺度，跟住一拍咧，都係斷嘅。但係好似唔用力嘅，即係你習慣咗個拍嗰個動作啦。即係你係唔係好似話好似就係啲阿和尚咁用力去揼揼揼，你唔使用力嘅，你放鬆曬咧。其實你個身體嗰個做得到嗰個意識，即係你喺個下嚟爆出嚟嘅。咁啊，你一拍就斷啦。所以咧。我就話顧宇章嘅八日速成係得嘅，即係我親身試過啦。嗰陣我十零歲喎，十零歲就已經做到咯嚇。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練咧，不妨上網睇咁啊，上網啦都有揾到呢本書嘅，都有人擺喺上網噶啦。同埋啲嗰啲藥酒啊什麼咧，即係唔好用咁慘啦，用鹽就算啦。你可以如果有錢就跟嗰啲藥酒買，即係照整緊支出嚟咯嚇。咁但係佢有嗰啲咩嗰啲有啲五毒手嗰啲咁嘅藥方咧，我見到裡面有叫人中白咧，我就即刻冇興趣啦。人中白咧，原來係嗰啲尿嘅積嚟嘅，大佬。哎呀，用嚟我哋入藥喎，哎唔好搞。好啦，喂，我哋今日咧又講嘢鐵砂掌啦嚇，我哋傳咗呢啲中國傳統武術俾你。如果有兴趣就自己翻去练啦，一个沙袋，一扎猪仔，拍一百日就包你可以切砖啦。 但系千祈唔好拍人啦 ，OK？ 唔好拍我，一拍人呕血嘅。OK， 好啦，我而家到此为止 ，OK， 拜拜。